咧就約咗啲 friend 食飯啦，撇低咗 Tony 佢哋，咁啊去邊度食咧？去慈記食嘢噶，係咪呢度？喺呢度啊嘛，喺裏邊啊嘛，佢哋 go go go。 最招牌的呢一個， 我係 雲吞麵，點解咁好味呢？就係因為佢用咗呢個大地魚魚乾啦、蝦乾啦、豬骨啦，熬幾個鐘咁樣。 哇，咁豐富嘅！ 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而家最適時，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風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識食。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翻到嚟咧，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啊，今日嘅讲题咧，之前讲咗少少重力波嘅发现啦，吓咁，但之后咧就真系讲南美见闻录。咁但其實今個禮拜都係一個引子嚟嘅啫，講真嚇，因為真係我相信起碼都要講4-5個或者5-6個禮拜嘅嚇。咁啊，但係首先啊，頭先講咗啦，有關南美洲嘅一啲即係基本常識啦。咁佢咧喺西半球啦，我哋叫做啦嚇，即係我哋呢邊倫敦即係隔離嗰個格林尼治指五線向東數嚇180度就叫做東半球啊嘛。咁所以印度啊、東南亞啊、我哋中國啊、日本全部都東半球啦。咁但係喺呢個格林尼治指五線向西數就叫西半球啊嘛嚇。咁所以咧就其實基本上成個大西洋啊同埋南北美洲啊就喺西半球啦。好啦，喺西半球入面咧，其實南美洲咧佢係橫跨咗赤道嘅，但係咧其實佢大部分咧就喺赤道以南。有少部分就喺赤道以北，咁啊啱啱喺赤道嘅咧，头先讲过啦，就厄瓜多尔嘅首都吓 ，Quito 就喺啱啱印度就喺赤道上面啦吓、啊。好啦，咁如果讲佢嗰个跨度咧，其实都好犀利啊，即系佢喺纬度方面咧，佢系由北纬差唔多12度啦，去到南纬系55度咁滞，而南纬55度咧，当然亦都系咧系地球上面嘅陆地啊，系最近南极嘅一点，就喺嗰度啦。嗱、其实最南嘅陆地，大家都估到啦。非洲最南端嗰度叫做咩啊？ 好望角， 好望角系 Cape of Good Hope。咁样南美洲最南端就叫做合欣角，就系、是、Cape Horn H-O-R-N 吓、啊，即系吹喇叭嗰个 Horn。咁样咧，但系其实呢个合欣角同好望角比上嚟咧，其实好望角咧就望尘莫及嘅、嗯，即系好望角个南咧系比起合欣角个南争好远。合欣角个南咧又巧、啊，又点样巧法咧？原来南极洲咧。就即係一個大洲啦，但個大洲入面咧係有條尾巴咁好似伸出嚟嘅、即係有一個好狹窄嘅半島伸出嚟嘅、而呢個半島嘅釒咧，其實就同合欣角咧，就係個嗰個釒咧，係南美洲個釒咧，就係、是、好近嘅、所以嗰度嚟講咧，點解你有啲人就會喺嗰度出發去南極就咁解、就坐船過去、如果你要喺嗰度登陸，一定要坐船啦咁樣啦，因為你坐飛機好貴啦，一架飛機裝得幾多人啦，係嘛？而且即係天氣變幻，都有人坐飛機嘅，但係坐船過去咧，嗰程咧其實係話風浪好辛苦嘅，即係拋到嘔嘅、而且好貴啦。通常你如果你香港裝一個南極團咧，就係、是、坐底最少係一個人要20萬嘅啦，即係去南極、去一去咁樣嚇。咁、今次我哋都冇去到南極，我哋只係繞過合欣角。咁但系呢个绕过合欣角咧，都已经哇，完全系满足咗我儿时嘅一个愿望啦。因为我好细个就好想绕过合欣角。 绕过系搭车绕 啊，今次就搭船啊。因为原来我哋今次系唔、好意思，我头先都冇讲咧。我哋41日入面咧，原来中间咧就系、是、有一个15天嘅游轮吓，前面系陆地，但系所谓陆地又要坐飞机又要坐车嘅吓、后面又系陆地，又系要坐飞机又要坐车嘅、因为你成个州咁大啊嘛。咁但系中间咧。就有一个15天嘅，即系14萬嘅一个游轮嘅。但系呢个游轮嘅玩法咧，其实真系我觉得好都几滑稽嘅。因为我哋最先咧就系、是、玩咗东岸，就系、是、巴西、阿根廷，亦都去咗一个世界上最大嘅瀑布。我卖关子，一阵卖你。咁但系玩完之后咧，就最后竟然就喺阿根廷嗰度咧，系坐飞机咧，就系、是、去智利嘅圣地牙哥。坐飛機由阿根廷去智利，然後喺嗰度上船嘅，即係喺我哋原本玩咗東岸，但係飛去西岸度上船，聖地牙哥。但係聖地牙哥呢架船就向南行，即係沿住個西岸呢喺太平洋向南行，行咗就當然啦，佢去到咁上下，佢又會停一個海港，即係有一個城市俾你上船玩咁樣啦。咁我以前去過啲遊輪都知㗎啦。咁嗰啲咧冇辦法㗎啦，走馬看花㗎啦。因為你就算幾早出發咧，通常你4-5點或者最遲5-6點，你要翻到船上面，佢就開船㗎啦。 咁、嗯、所以你係大半日上岸玩嘅啫，咁樣、嗯、好啦，咁就一路咁樣落啦，咪落到去最南就係繞過合欣閣， 嗯、 就係繞翻去東岸， 嗯、 然後東岸咧一路上到去就去翻呢、這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啊！我都唔記得我哋最先係喺邊度飛，係咪聖保羅飛啊？哇！真係太耐，41天呢個行程。咁、嗯、然後呢上咗岸之後呢，即係個15天嘅遊船河遊完呢，再坐飛機去利馬嘅，又打交叉咁樣嘅，完全係打交叉嘅今次。嗯、即係東岸就飛返去西岸，利馬就喺秘魯就喺西岸㗎嘛，喺、嗯、太平洋嗰邊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繞過合欣閣。咁、嗯、當然呢，如果你話係西方嘅航海家啦，即係以前有冇人繞過呢都唔知啦。雖然有啲人就話，誒、其實最早抵達南美嘅係中國人咁啊，即係鄭和都去過咁，但係咧其實呢啲都係謠傳嚟嘅啫。啊，即係考古學家咧都係即 係唔證實， 唔係證實唔到嘅嚇，而且都覺得係冇可能。好啦，咁但係咧，當然最先繞過合欣閣嘅咧就係麥哲倫啦，嚇、嗯啊，即係 Magellan 啦。咁啊，當時佢三年嘅環球旅行咧，當然佢係喺即係歐洲出發啦。咁就一路喺大西洋，然後一路喺沿住南美嘅啊下面，咁、嗯、然之後就繞過合欣閣就進入太平洋。咁不過今次我哋坐遊輪咧、嗯，就以相反嘅方向繞過嚇、啊，就由西岸繞。 財哥，點解你會有咁嘅夢想咧 ？我唔知點解，因為我覺得呢、這個佢第一咧就係、是、即係你除咗南極以外咧，就是、地球上面嘅大陸嘅最南嘅一點啦，呢、這個係一樣啦。咁當年咧，亦都係麥哲倫咧繞過咧，其實都係險象環生嘅、 哦， 因為嗰度咧就係話號稱咧係世界上咧即係中年咧都係個風浪非常之大。咁、嗯哦、今次我去到咧，亦都真正係感受到， 好大。 正所謂陰風怒號，逐浪排空，嗯、真係嗰種感覺咧，係完全符合我一向嘅對合欣閣嗰種想像嚇，咁、嗯、好、啊、開心啦。 其實係大到點咧？會唔會咧玩到好似嗰啲？因為我聽人講話佢哋，佢話嗰啲浪咧會好似玩嗰啲咩啊海盜船噶嘛。 有船都会系啊，咁样咧就，但系咧，因为我哋嘅船大啊嘛，你唔同麦哲伦就一定会，麦哲伦嗰阵时啲船几细噶啦，所以佢真系好勇敢咯，咁讲。但系我哋啲船咁大，坐几千人噶嘛，即系连埋乘客，连埋工作人员，嗰啲游轮其实好夸张噶，工作人员同游客嗰个数目咧，其实比例差唔多一比一咁滞，差唔多一比一，咁样咧，但系大船嚟噶嘛，咁所以咧，就算佢系浪咧。就都冇咁犀利，但係你好明顯睇到個泳池啲水，你就睇到啦、 啊。 你個人因為你有個平衡呢，你就反而冇咁覺。但你望住個泳池啲水，你就知道幾誇張啦。成、嗯、個泳池啲水呢係側來側去、側來側去嘅嚇。咁、樣呢就我哋亦都見到遠處有另外一架遊輪，又係同我哋一樣繞個合欣閣。哇！突然見到呢好似做戲咁，未見過一個咁大嘅遊輪呢。原来行行下咧，可能啲风浪咧，佢成架游轮系侧咗起码十几度嘅，即系其实十几廿度系好紧要， 好多啦游轮， 好多咯，哇！嗰阵时吓到我哋，哇咁都得嘅咁啊吓，其实可能我哋都系，不过我哋唔好讲，人哋打翻转头都系一样咁险象环生系嘛，咁呢个合欣閣啦系嘛，好啦，咁样咧，我哋就讲咧，其实系南美洲啦，头先讲个跨度，北纬大概系十二度啦，到到南纬咧，头先讲系几多咧，就系55度。55度，但其实就未系话真系咁犀利嘅，佢未入北极圈嘅，南极圈 ，sorry。但系你如果真系入北极圈咧，其实系北面系有嘅，北面。 南极圈定？ 嗱，因为我讲地球上面嘅陆地嘅分布啊，因为咧，其实地球上面嘅陆地咧，大家攞个即系世界地图也好，或者系地球仪也好嚟睇咧，你会睇出咧，你记住睇赤道喺边啊，因为好多地图咧其实系呃人嘅。你打开个世界地图，啊，佢夹硬将一个圆波波压到变得平啦，咁啊扭曲晒，唔使讲啦吓。咁、但系咧，佢仲有一样扭曲，就系、是、因为陆地大部分喺北半球啊嘛，所以佢好多时呢个世界地图个赤道咧，唔系喺呢个图嘅一半嘅，系喺呢个图嘅下半部嘅、 嗯， 所以俾你一个好错误嘅观感嘅，所以你系咪觉得啊？譬如你话呢个咩三藩市啊、洛杉矶啊，即系温哥华嗰啲咁样，你觉得都唔系好北啫。其实系好北好北嘅、即系嗰啲地方系好北嘅。如果你有个地球仪咧，你就好清楚啦。地球仪你睇到个赤道喺边，你又发觉咧，其实系北美洲咧好多地方都好北嘅，成个加拿大系北得好紧要嘅。咁所以其实系堪斯的那维亚，即系所谓挪威、芬兰、瑞典呢三个国家，同埋冰岛啦。同埋呢個加拿大北部同埋阿拉斯加呢就唔使講啦，西伯利亞啦，其實有好多地方係入咗北極圈嘅。 但入咗北极圈呢真係唔簡單喎，係要講咩呀，因為地球嘅地軸自轉嗰個軸嘅傾斜度係23度半咁上下嘛。咁、你咪90減23度半囉，係咪咁咪就係66度半係咪咁你即係我講呢，你係講緊係離開赤道呢係60幾度喎。六十几度其实是已经好高，即是好接近到极的了。咁、但是如果你在南半球呢、其实呢是基本上是除了南极在入面呢，其他陆地是入不到南极圈的。所以我都说了，合欣阁都是南纬55度而已，是吧，都仲差好几度。咁、其他那些好莫国不用讲啦，澳洲和塔斯曼尼亚和纽西兰那些行在一边啦。其实好南㗎，你觉唔觉得纽西兰你觉唔觉得好南啊， 是好似 系。系咪好南啊、但是南得嚟啊比起阿拉斯加啊争好远。 柏林都北纬几多八十。 52啊北纬。唔系52好劲㗎啦。你知唔知柏林啊伦敦呢就51咁上下，柏林52啊。其实柏林个纬度呢好多人都冇怀疑，系高过东北三省。系、高过哈尔滨嘅。系、高过北海道嘅。 哇， 系啦，你唔信你风水都呃你十年八年，而家即刻 Google Map 你睇到啦吓。咁但系所以佢点解可以咁温暖宜人咧？咪就系、明日之后嗰套电影入面讲嗰个 Gulf Stream 咯，就系呢个暖流啊，嗰、个湾流咯，系嘛？其实大西洋嗰个暖流咧，系调节佢哋嗰个气候系好紧要，好紧要。所以如果你一个 Gulf Stream 一停顿咗咧，你成个欧洲就陷入冰封嘅状态，就好似 The Day After。Tomorrow 入面嘅景象就咁解啦，佢就讲话个 Gulf Stream 停顿就因为格陵兰啲冰融化啊嘛，大量嘅淡水就入咗北大西洋啊嘛，咁所以就扰乱咗个 Gulf Stream 啊嘛，个湾流啊嘛，所以佢点解你交晒头噶，个观众入去，喂，点解一开场你又讲全球暖化，跟住成套戏啊，嗰跟住70分钟80分钟就全部都系冰天雪地咧咁样，其实就咁解。好啦，咁我讲即系南美洲咧有啲威水嘢啦吓，即系。咁有好多威水嘢呢，我哋都去咗差唔多90%㗎。冇去嘅即係讲俾大家听啦。讲咗第一，南美洲当然係有最长最长嘅山脉，就係咩呀，安第斯啦，係咪，剛才讲咗啦， Andes 係南北走向嘅最长嘅山脉。咁亦都係世界第一高嘅火山啦、就6962啦。咁、另外呢佢亦都有世界上最大嘅瀑布喎，我哋去咗睇啦今次。咁啊，好耐以前啲西方人咧，正所谓坐井观天，若天小姐，咁啊，佢其实系井蛙之见啫，就一路以为好多人都系美加交界嗰个叫做尼亚瓜拉 （Niagara）， 就以为世界第一啊嘛，梗系唔系啦，即系当然嗰度系最西方人好易去得到嘅，都好巴闭，但系原来佢排第三嘅，第一咧就喺南美洲，就喺巴西、阿根廷同埋巴拉圭三个国家接壤嘅地方，叫做伊瓜苏。Iguazu， 咁呢个伊瓜苏大瀑布咧，哇！即系你去过睇完咧，你再去美加嗰条咩尼亚瓜拉咧，直情一个水喉咁啫，争好远啊！咁咧，另外咧就仲有就系、世界上一个最大嘅水坝，曾经，就系喺呢个巴西嘅叫做伊泰普水坝。点解曾经咧？就系、话因为嗰阵时佢起嘅时间咧，三峡系未起。咁、所以呢佢就清霸咗清红咗世界十几年，即係好似唔够二十年，有冇唔知18年乜嘢，咁跟住三峡落成，佢就变咗 number two 啦，但係都好壮观、伊太保水坝吓。咁、另外呢就当然佢有一个系世界上个跨度最高个瀑布啊，叫做安克尔瀑布，就是、Angel Four。咁但呢个我哋冇去睇啦，呢、這个呢因为喺委内瑞拉境内嘅。咁跟住冇去委内瑞拉吓、但系呢个亦都系世界出名嘅。好啦，咁咧就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再讲下南美洲啲威水嘢。